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30分钟捕捉世界之变，30分钟集合环球资讯。联合国电台、加拿大国际广播电台、澳洲广播电台、韩国国际广播电台每周最新传送海外动态、时尚趋势、华人生活。环球30分，与您谈天说地，话世界。 朋友们好，欢迎关注今天的环球30分，我是戴伟然，很高兴又和大家见面了。今天的节目中，让我们首先将视线转向全球华人过新春这个话题。巴西、新加坡当地的华人都为春节做了哪些准备呢？然后我们要聚焦眼下在互联网上引起热议的一个词，邪点视频。孩子们所熟悉的经典卡通人物却被进行邪恶的二次创作，那么全球各地疯传的大量邪点视频源自于哪里？各国的监管部门有什么样的办法阻止其流传呢？今天的北京俄罗斯双城故事，一起来关注俄罗斯的慈善事业是如何运转的。好了，我们一块儿走入今天的环球三十分。首先我们将视线转向巴西。春节临近，文化中国华星闪耀春节快闪大联唱活动在巴西圣保罗著名的商业街保利塔斯大街举行，近300名中巴演员的精彩表演吸引了上千名巴西民众驻足观看，而其中呢，最使人感到亮眼的就是一次快闪大联唱。好，我们一起来感受一下。 从生龙活虎的舞狮和武术表演，到精美的服饰和悠扬的中国民族音乐，独具中国传统文化魅力的表演吸引了上千当地民众前来观看互动。这次快闪活动共有近300名演员参与，演员当中很多都是地道的巴西人，因为热爱中国功夫，开始热爱并学习中国文化。 说到中华民族的传统节日春节，新加坡的华人朋友也是特别的看重，每逢春节呢，也是当地最热闹的时刻。现在新春装饰便已经开始挂上商家的店头了。好，我们来听我们的合作伙伴新加坡新传媒电台的节目主持人曾生莲带来的介绍。 农历新年就快到来了，我们新加坡各大商场啊开始换上喜气洋洋的新年装饰。一些商场啊吹起一股绿色环保风，重复使用部分装饰，节省至少30%的装饰费用和资源浪费。乌节门打从2014年开业以来啊就多次再循环使用部分装饰。这回商场保留了去年圣诞节装饰的外太空主题，但是配合农历新年，花了2个晚上把放置在出入口附近的圣诞老人换装成为戴着太空帽的财神爷，并在附近放置一对中国娃娃。商场室内悬挂的装饰球则改成金币。商场瞬间洋溢着农历新年的气氛，而太空财神爷的可爱造型更吸引了好些旅客驻足拍照。再循环使用节日装饰为商场节省了 30% 到 40% 的装饰开支，也减少了浪费。商场负责人说，由于两个节日接踵而来，他们在策划装饰主题的时候都会考虑是否能创意改装和重复使用。一些商场也会把圣诞装饰加以改装成新年装饰，超过一半的材料再循环使用，这让机构节省高达60%的装饰费用。比如说摆满了圣诞老人的3层式圣诞树设计，现在已经布满梅花和牡丹，克拉码头则把几何样式的圣诞树变成由 LED 照亮的荧光樱花树。不过也有部分商场依旧选择为个别节日装饰一番，公司会依照每个节日进行装饰，相信这能够营造更为令人印象深刻的氛围。 以往春节装饰多以人物或者是生肖为主，但这类装饰体型大，得额外花钱找地方存放，促使商场改变装饰风格，改以梅花和灯笼等饰品为主，不但比较容易存放，第二年也能够搭配新饰品重新使用。 解读人物足迹，揭示事件进程，关注环球三十分，了解世界得满分。环球三十分，环球三十分，环球三十分。 这里是环球三十分，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下面和您聊一个网络热词：鞋点视频。你有没有发现，从2018年1月以来呢，不断的在网络上或是媒体上可以看到鞋点视频这样的字样，邪恶的邪，典型的点，儿童鞋点视频成为了舆论的热议对象。那什么叫做儿童鞋点视频呢？它的典型的样态就是对一些非常经典的、孩子们很喜欢、耳熟能详的卡通人物进行二次加工，虽然看起来呢还是那些可爱的小卡通人物，但是内容却是完全不一样了。它掺入很多血腥、暴力、恐怖、残酷、荒诞离奇，甚至是色情成分，在网上被大量制作和传播。而这一类视频呢，对于家长们来说又有很强的一种掩护性，因为父母看到孩子看的都是一些很经典的欧美或是日本的动画片，卡通人物单纯可爱，但其实不知在可爱的形象之下，这些卡通片已经做的不再是孩子们能看的事情了。好，下面我们就一起了解一下这种源自于全球互联网世界的儿童鞋点视频究竟是怎么回事。 微信公众号带你游遍英国发文讲述了一个外国妈妈的经历，称这个叫 Laura 的家长给宝宝随机点播了一集小猪佩奇，就走开去忙自己的事情，没想到这个披着猪皮的竟然是一只充满成人世界恶意的恶魔，屏幕上的画面竟然是面目狰狞的牙医拿着手臂粗的针管不断扎向尖叫痛哭的佩奇。而更让人不安的是，除了小猪佩奇，还有许多我们熟悉的卡通人物也被这样二次塑造，米老鼠遭遇车祸，艾莎公主被做各种手术，这些视频的角色都直接取材于深受孩子们喜爱的动画片，在打着儿童动画片标签的分类下，充斥着恐怖、惊悚以及各种不符合人伦常理的荒谬剧情。事情引发关注后，全国扫黄打非办公室发微博回应，表示已经对此开展深入监测和清查，对不履行企业主体责任造成有害视频及信息传播的企业，一经查实必予严惩。 那我们会会同包括公安啊、网信啊、其他的这个网络监管机关啊，共同研究对这一类视频的这个集中整治和处理的意见。 腾讯视频、爱奇艺和优酷等视频网站相继在其官方微博上发表声明，宣布对平台违规内容进行自查和删除，并对发布相关视频的账号永久封禁。在腾讯视频的声明中显示，已经永久封停上传账号121个，禁止有害上传及屏蔽搜索关键词4000个以上，不间断筛查和下架相关视频。 白雪公主、小猪佩奇、天线宝宝，这些卡通视频陪伴了不少孩子度过美好的童年时光。然而儿童鞋点视频呢，却把这些经典的动画人物包含了很多色情、暴力、凶杀元素之后进行再创作。而根据监察部门的统计源头来看呢，这些儿童鞋点视频最多的是出自国外的一家视频网站 YouTube。而其中来自迪士尼的艾莎公主正是儿童鞋点视频中出现频率最高的卡通人物，也正因为如此呢， YouTube 也被网友认为是遭遇了一场艾莎门。 YouTube 方面的技术官员表示呢，他们也是在每天核查相关的视频，但是往往这类的儿童鞋点视频非常具有隐蔽性，比如上传者会加上儿童教育这样的标签，尤其是在这些卡通视频的配音上都会出现孩子们欢乐的笑声，更容易迷惑机器或是迷惑一些相关的人工审查者。下面我们将视线转向日本，日本也是一个儿童卡通十分发达的社会，来看看日本的网友对于这类的儿童鞋点视频是如何看待的。 记者翻阅了几家日本大型视频网站，发现其中一些封面看似无害的视频，点进去后的内容却让人胆战心惊。由于多数网站依据观看记录来进行视频的推荐，所以只要误点一次，类似的斜点动画就会频繁的出现，这也让许多有孩子的日本家长非常担忧。 いい映像ではね、ないので、普通に私もこの子に。 为了遏制斜点视频向儿童扩散，日本许多视频网站在加大内容审查力度的基础上，还采取了用户年龄认证措施，未满18岁的用户在观看视频上会受到相当程度的过滤与限制。而为了保证这部分用户信息的真实性，日本视频网站还与移动通信运营商进行合作，用户必须用自己的电话号码进行实名认证后才能登录网站进行观看视频，这样呢，也就从源头上排除了相当一部分的潜在受害者。 除依靠视频网站自我规范外，法律手段也是日本治理儿童斜点动画的一把利器。由于此类视频在无版权许可的前提下恶意使用经典动漫形象，渲染带有儿童暴力色情的内容，严重的触犯了日本国内的版权保护法及未成年人保护法，制作与传播此类视频的个人或组织如被举报查实，将被处以最高15年的有期徒刑以及3亿日元约合人民币1730万元以下的罚款。 作ったものなのか本当に起こっているものなのかという理解もできないような、子どもたちもいるでしょうから、そういったところに対して の、どこまで見せていいかという注意は、大人がきちんと見てやるべきかなと思います。 但也应该看到，由于日本的动漫产业发达，全年龄共享的经典 IP 较多，给儿童斜点动画提供了浑水摸鱼的空间。有相关专家提醒，在现有条件下，仅依靠技术法律手段，很难彻底根绝无孔不入的斜点动画。对孩子来说，家长的关注与陪伴仍然是最行之有效的保护手段。 世界变化快，新闻线索多，环球三十分，一把新闻放大镜。 环球三十分，我们来说点轻松的话题吧。最近呢，在美国，一种面包啤酒很受人们的欢迎和喜爱。那么面包啤酒顾名思义呢，肯定是以面包为原材料来进行酿制的。创作者表示，他们用面包酿啤酒不光是为了追求独特口感，更因为一个环保理由。好，我们一起了解纽约流行的面包啤酒。 现在呢，我是在纽约的一家呢全食超市，这里呢正在进行一个创新啤酒品牌 Toast 的品尝活动。和一般的啤酒不同， Toast 的啤酒呢并不只是使用大麦或者小麦，而是增加了浪费的面包来酿制啤酒。喝上去它的口感和普通啤酒也没有任何的不同。 It's pretty good. It's light. It's refreshing. I think it's perfect for like the summertime. Kind of tastes similar to like regular bread. 这款啤酒很大一部分用料是面包房卖不掉的面包，因此也叫做面包啤酒。据了解，面包啤酒创始人崔斯特瑞姆斯图尔特在16年前就开始投身于食品浪费问题的解决。他在比利时参观时发现面包也可以酿造啤酒，之后斯图尔特和酒厂合作改良面包酿酒的配方，创立了面包啤酒品牌。2016年首先在英国开始销售，去年进军美国、巴西和南非，并开始在这些地区进行酿制和销售。酿造一瓶面包啤酒差不多需要消耗一片面包。 In the United States alone, we've rescued over 2,000 pounds of bread in our brewing process. And if you go to the UK, they've saved even more. So we intend to save many, many tons of bread over the next few years. But not only that, we're raising an incredible level of awareness.For consumers around this global problem. 目前食品浪费已经成为了全球性的环保问题，造成大量的资源消耗和额外的碳排放。在欧美国家，面包是浪费最严重的食物之一。据了解，仅仅在美国，每年生产的面包中就有1/3会被浪费。 面包啤酒不光给人们带来的是新口味，更是要提示大家不要浪费食品。在西方人的餐桌上，面包是被浪费最多的主食。那么看一看我们中国呢，其实食品浪费现象也是无处不在。也许有人会说，食品扔不扔，这是非常个人化的事情，跟大家有什么关系呢？其实食品浪费不光是道德层面的，更是生态层面的一个问题。 德国波茨坦气候研究所的于尔根·克鲁普教授说，到21世纪中期，全球人口将从现在的70亿人升至90亿人，届时对于食物的需求又会增加一倍，由此看来呢，节约粮食意义更加重大。研究表明，二氧化碳排放方面，农业生产的负面影响越来越显著了。他说，世界各地的生活方式都在改变，人们对肉食的需求增加了，饭量越来越大了。当然，一个国家越有钱，吃的肉就越多，热量摄入也越多。但是，每生产一卡路里的肉食，就要消耗1到8卡路里的谷物。也就是说，到我们手里的每一份粮食呢，其实都是环境付出代价才得来的。而我们的环境白白付出了过多的代价，生产出的粮食又被白白扔掉了。克鲁普补充说，随着中国和印度等新兴经济体的崛起，全球的粮食浪费总量还会继续的迅速上升。所以，避免粮食浪费绝非是个人问题，也不是一个简单的道德问题，它能够立竿见影解决诸多的问题，能够减轻农业对环境的影响，节约粮食生产所需要的各种资源，促进当地和全球的粮食安全。 左耳聆听北半球，右耳聆听南半球，环球三十分，陪您一起听遍全球，了解世界。 这里是环球三十分，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下面我们将视线转向俄罗斯。今天我们的话题是俄罗斯的慈善事业是如何来运行的。在2016年，两位俄罗斯富豪的壮举呢，引发了舆论的关注。一位就是俄罗斯大型金融工业集团阿尔法集团的合伙人弗里德曼宣布将自己的所有资产捐赠给慈善事业。他强调说，把巨额财产留给子孙是能为孩子们做的最糟糕的事情。他表示，希望子孙们可以如他一样，靠自己的力量取得事业的成就。另外一位在福布斯榜上有名的俄罗斯富豪是俄罗斯国际控股公司总裁诺尔里斯克镍业总经理波塔宁，也宣布捐出所有资产用于慈善事业。据俄罗斯一家商学院的财富管理与慈善中心的研究显示，只有 48% 的俄罗斯商人会把财产留给子孙， 36% 的商人会选择把一半以上资产留给子孙，还有 13% 的人表示呢，会留给孩子不到一半的资产，而富豪们会把子孙不能够继承的财产捐献给慈善事业。好，今天节目中我们就要请我们的合作伙伴俄罗斯卫星通讯社你好俄罗斯节目的两位节目主持人吴京和刘云来为大家介绍俄罗斯慈善事业的发源以及目前的发展态势。了解中国，走进俄罗斯，北京莫斯科双城之声。 Мне не хочется жить иначе. Устаю от земли чужой. 通常认为俄罗斯的慈善事业起源于十世纪，那个时候俄罗斯接受了基督教，教堂和寺院成为穷人和患病者获得帮助的地方。从16世纪开始，慈善被列入到国家政策当中，俄罗斯开始创建老人院、残疾人和孤儿院，为此国家专门拨出资金，当然同时也有来自于个人的捐助。圣诞节前，纪念军事胜利或者是皇子诞生之际，沙皇和他的大臣们总要下访监狱和残疾人收容所，向他们布施。另外，富裕的商人和工业家们也都做一些慈善事业。18世纪末，国内出现了新形式的慈善家，那就是艺术和文学捐助者。 1917年的十月革命打破了俄罗斯原有的慈善传统，国家承担起了解决社会问题的责任，慈善组织的资金和财产被国有化，而这些机构也因为不再需要而被解散。尽管后来又有了复兴私人慈善事业的意图，但是基本属于自愿强迫的性质。比如，公民要向红十字会和陆海空自愿支援的协会缴纳会费，但是谁也不知道所收缴的资金花向何方。 当时的苏联人也没有询问的习惯。 在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又有了通常意义上的慈善事业。1990年代初，西方国家的各种项目资金如雨后春笋一般出现了，他们为俄罗斯学者、音乐人、画家提供帮助。一些诸如医生无国界和拯救军这样的国际慈善组织也在俄罗斯积极活动，他们的业务范围相当宽泛，从支持教育和科学项目到为患病的儿童以及贫穷的家庭提供帮助，不一而足。 在俄罗斯，叶莲娜和根纳季继母亲科慈善基金是最著名的基金会之一。大企业家根纳季继母亲科一家25年前就开始从事慈善活动。基金会的工作主要是为了系统性地解决国家存在的社会问题，支持健康长寿，发展儿童体育，为收养孩子的家庭提供帮助，关心国家文化遗产保护等等。继母亲科基金在国外的活动主要是巩固俄罗斯和其他国家之间的文化和体育桥梁，中国方向是其国际人文合作的主要方向之一，与中国落实的项目要多一些，这是符合逻辑的。要知道，根纳季继母亲科是中俄工商理事会的主席。 那么，他们通过哪一种方式来进行慈善帮助呢？库兹涅佐夫一家生活在列宁格勒卡特钦斯基区，娜塔莉亚和阿纳托利夫妇通过家庭儿童项目获得了基姆亲科基金会的帮助。这个家庭有7个孩子，其中2个是亲生的，5个是收养的。尽管文件上他们是收养的，但是我和我的丈夫并不把他们当作外人，实际上他们和我亲生的孩子是一样的，娜塔莉亚这样指出。他说，我们接纳培养的孩子都是行为能力受限的孩子，他们都存在支撑运动方面的问题。13年前我们收养了第一个孩子，直接是在产院，当时他非常的虚弱，体重仅有800克，医生警告说，因为天生的缺陷，小姑娘将来可能离不开拐杖，但是我们成功了，她现在已经13岁，漂亮健康，和其他的孩子没有什么区别。 国家对养父母付出的劳动给予奖励，此外每月还给每个被收养的孩子支付补贴，而且残疾儿童补贴数额要更多一些，再加上其他一些补贴，比如物业费、公交费和孩子在学校里的餐饮费，收养孩子家庭的保障是不错的。但是如果有几个残疾孩子，那么再增加些补贴也不显多余。娜塔莉亚·库兹涅佐娃这样指出。 他说，基姆亲科基金会给我们提供了很多帮助，还给了我们新的房子。当我看到这栋2层楼的别墅，简直自己就像长出了翅膀一样，孩子们当然就更高兴了。这里温暖宽敞，应有尽有，每年还可以去疗养，比如去年夏天我们全家都去了克里米亚，在海边度假。 目前俄罗斯有400多家公共和私人的慈善机构，其中大部分是最近10到15年建立起来的，和其他国家相比这一数量并不多，独立统计也证明了这一点。俄罗斯在国际慈善指数中站位还是比较低的。 不能认为一切源于俄罗斯人的吝啬和心肠冰冷，吝啬和冷漠并不是俄罗斯人的性格，世界各国都知道，俄罗斯总是率先去帮助那些落难者。 专家们认为，俄罗斯人对慈善较少参与的原因之一是大家对慈善机构不信任，他们不知道所收集的慈善基金究竟花在什么地方。不久前，全俄舆情调查中心给出了这样的数据，接受询问的俄罗斯人当中，仅有10%给慈善组织捐款，但是针对街头的乞讨者是有25%的人给钱的。 对慈善组织不信任这一点确实是存在的，但是主要原因还不在此。著名的博客主需要帮助基金会主席米基亚阿列申科夫斯基这样认为。 他说，主要问题在于大国家长作风，这种风气在刺激我们认为我们的问题应该由其他人来解决，